伤心的人睡不着，他们留不住歌曲，依旧现在旧的生活里伤心。 欢迎来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你现在听到的是守夜人乐团。 睡不着，他们流放在记忆里，他们迷路在梦境里，用一场表演穿越地面，这里需要梦游来颓废，谁不忘记绽放多姿艳。伤心的人睡不好，谁说伤心的人睡不着，我们不必太忧伤，不必为此自寻烦恼。 声响认得出来是黄少勇，因为我这次不是帮那个红衣小女孩写一个插曲嘛， 对， 后来就请了少勇帮我做一些 ambient 的一些处理，所以我已经认得出他的手势了。 很好听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背景声音， 可爱。这个是守夜人乐团他们的这张单曲叫做晚安使用手册，加油同学们。然后今天坐到旁边就是我说声音纺织机的嘉宾，询问度最高的丁云海。 大家有最高吗？ 非常高。 大家好。 对对对，因为每次放音乐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我的确在收到你给我的曲目的时候，我这样开始听，就会觉得你好像说一件事情透过这些音乐的安排。所以今天真的好想知道你要放的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 其实也没有特别什么故事，就是其实光夏找我来上节目，我就在想说我要放些什么音乐比较好嘛，就是说也上那么多次节目了，那其实也会就是说整理一下自己对音乐的这个就是说喜欢的这些音乐的过程，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一路过来真的就是说很多不同的阶段。那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有点累积这么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喜欢不同种类，比如说从老的流行乐到古典乐到爵士乐，然后就是很多不同类型的。那最近乐也是因为有现在不同的这个叫什么 播放器，播放载体， 对，就是可以找到很多，就是说各式各样的音乐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小时候听的音乐，现在也可以找出来。所以就发现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整理的一个机会。那这些音乐找就是还是跟可能之前放的一些音乐有接近的地方，就是一些老的一些流行音乐重新拿来诠释啊，或者一些我喜欢的爵士乐啊。然后这次可能还有几首很喜欢的，就是电影里面出现过的歌曲，对，我非常就是很有感触的歌，这些也一起想跟大家分享。 好棒，我们来听第一首，就是 Moon River。 Moon River， 对，这是我昨天也才真的第一次看完这个电影，叫它是在美国新风暴，就是 American Pastoral 这个电影，它最后的时候唱的一个。 我以为是蒂凡尼早餐。 它原来对好玩的就是这蒂凡尼原来唱的是蒂凡尼早餐里面的 主题曲嘛， 嗯， 然后可是他就特别 翻唱， 在这个电影里面又拿出来，其实当做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剧情的一段， 嗯嗯， 不光只是拿出来重新来利用而已。 美国新风暴， 对， 嗯 嗯， 嗯， 对，这个电影还蛮有意思的。 我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ld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这个 Moon River 的版本跟奥黛丽赫本完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诠释方法。 对，他是这个演唱者叫 Priscilla Ann， 她是一位美国跟韩裔的一个混血的一个女的创作歌手。那她这个特别是清唱，那特别凸显她那种很空灵的感觉。可是其实在电影里面是跟剧情是有一个特别有一个反差的对比。 嗯， 对，因为它里面其实讲 American Pastoral， 其实直接翻的话是美国田园，它要讲的是那时候美国讲所谓的有一个那种完美的家庭，可是其实它里面背后隐藏了很多有让人非常有冲突不安的剧情在里面， 嗯， 所以用这首歌来呈现他那个 完全是一个反讽或者是某一种蒙太奇的效果。 对对对，很有意思。 哇，下面这首呢， 这个又回到我之前喜欢的 最爱的 那这个是我之前放过的一位创作曲，是美国的 Dustin O'Halloran。 那他之前有帮电影那个玛丽·安东尼那叫什么《巴黎拜金女》做过配乐，对， 嗯，听听看。 这个作曲家，Justin 怎么念 ？Holland 哦 ，Holland， 我也不是谁跟你讲念。这首歌叫做《An Ending, A Beginning》，就是一个结束，一个开始。 嗯，也是一个电影中的音乐。 没有，这是他自己， 这是他自己的 一个作品。对， 嗯 好期待哦。下面这首又是我们熟悉的旋律，但是不同的诠释的方法。 对，这首歌很有意思。它，我想大家熟悉的是猫王唱的版本，就是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你今晚寂寞 吗？那这个我做了，我就是看了一下才发现，原来这个不是猫王的歌，它原来是1926年就写的歌。是这么早，将近90多年前的歌，对，对，他这等于说过了30几年，然后他的制作人才挖出来，觉得适合让猫王唱，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他把这首歌唱红，那这首歌就变一个非常经典的歌。那现在是我播的这个是 Chris Botti， 是一个很有名，也台湾。有开过演奏会的小号家，对，那他是跟一个英国歌手Paul Buchanan 那来演唱这首歌。那 Paul Buchanan 我很喜欢他的歌，之后会再介绍他另外一首他自己专辑里的歌。 好有意思，以前听猫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在那边那个有点卖弄风情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很深沉然后很有 对 磁性的声音。 可是这个版本就完全不同，我就会开始仔细听歌词，好像真的在对你诉说什么的。 我觉得好有意思，就是有时候重听这些翻唱的歌以后，会对这些歌词有重新的认识。 对，我们来听听看。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mmer day 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小号是 Chris Botti， 然后这个演唱人他真的跟猫王诠释方式完全不同，好像个暖男一样，就是真的好像是很想了解你的心情的样子。 对，我觉得可以，就是说怎么讲，可以敢去挑战一个这么经典的一个已经这么被定型的一首歌，然后完全把它撇到一边，然后完全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很厉害，很厉害。嗯， 然后下首歌也是一样， 啊， 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一个非常经典，不过就没有这么老就是了。这个是 Leonard Cohen， 就是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那翻唱的是，其实我对他们不是很熟，叫 Civil Wars 的一个组合，可是他们已经在几年前也解散了。不过我觉得这个词也是我听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重新的翻唱， 因为原来Leonard Cohen 他唱的就是一个老派的这个男性的一种颓废诗人的感觉。 对，因为他里面的歌词真的是太多，比如说引用圣经的典故，因为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他的灵感是来自二战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的。 是吗？是这样子吗？ 对对，所以他里面有讲一些那个他的，比如说一些影像，就是最后要在还请那个犹太人在拉小提琴，看着他们的同胞进入那个。 这么强烈。 对对，他就用到，然后里面有引用到圣经，比如说那个鸽子啊，或者是巴比伦的一些经典。所以他这个 Civil Wars 的翻唱感觉有一点点又回到那些那个感觉，不是 Leonard Cohen 那种像你讲的颓废的。 对对，不只是这样。大家听看吧。 我们现在听到原唱是跟原作者是 Leonard Cohen， 但是翻唱的这首歌叫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原来是跟集中营犹太人的命运是有关的。 对对，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背景的关系，他自己是波兰裔的犹太人。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今天会带来好多精彩的音乐内容。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就像我说的，我那天拿到这个曲目的时候，在拥挤的捷运里面开始听，然后整个世界好像就隔绝开来了。本来是有点紧张要赶去下一个地方的那种心情，就觉得立刻被音乐舒缓了，身上的那个紧绷的地方。然后就云海说，哇，欲罢不能，就这样一直听下去。但你说你今天的选曲就纯粹是出于你听这么多音乐以来，你自己喜欢的各种类型，对不对？ 有点像是类似一部分是一个总结了，一部分是一个就是说现在当下自己对音乐的一个偏好。那我觉得像刚才提到蛮好玩的，就是说有些老歌，它重新被人诠释以后，好像有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在出来。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音乐类型。尤其现在最近我发现，在美国啦，电视或电影会在他们的里面会用到一些老的歌，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些不是大家这么认识的创作的人的歌放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的时候，突然就被像你讲的就给予他另外一个生命的感觉，然后又给更多人看到。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现象。 下面这首歌同样是这样，就是来自电影《虎豹小霸王》。 这也是1969年的电影。那这个版本很有意思，我刚刚跟光夏聊，我就是说，哇，这个真的是也是很经典很老的歌，可是他们这个版本我听了以后，也是最近听这首歌觉得，哇，好正向哦，就是好像像你刚才讲的，有时候就是说在走路啊或者在捷运的时候听，突然觉得怎么这么阳光，这首歌变得，虽然就是说这首歌叫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就是雨滴一直滴一直滴，有时候心情也会这样子嘛。那可是这首歌真的就觉得，这不管雨再怎么大，听这首歌好像 都没问题， 都还是看得到那个阳光这样子的感觉。 虽然这个歌本来描述应该是两个亡命之徒，就是不管一切，他们爱怎样就怎样，但是重新诠释，我们来听听看。 对。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ause crying's not for me. Oh,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 抱小霸王主题曲， 她是一个加拿大女歌手，叫 Emily Claire Barlow。 她对，我现在发现，最近发现怎么加拿大现在好多位女歌爵士女歌手都是自己可以创作，然后都可以唱很多不同语言，英文、法文，然后什么意大利文，这些都会唱。 嗯嗯嗯， 哦，好厉害，加拿大现在。 真的，我也觉得耶。 嗯， 最近开始关注加拿大。 嗯 嗯，下面一首呢？ 那其实我也是介绍了几次的一位法国的一个年轻的音乐家，那都是他自己写的歌，自己唱，叫 Ben Masuet。那这首歌叫 LOD， 然后我觉得刚才有跟光孝聊，就是他写的歌词都蛮有意思的。那他原来是个医生嘛，那他创作的歌我觉得不是流于一般，就是说你有的情歌啊，或怎么心情的抒发，嗯，还感觉就是我那像在法国念书一样，就法国人有某种那种好像要很 真诚的 或者某种 喜欢讨论哲学问题， 对，真的是这个还真的是在他们的骨子里面。 所以你这首歌说的是什么？ 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哦，叫做我看一下哈，他说我都了解人们，我都了解他们，就是说我能进到他们的痛苦，我也能进到他们的喜悦，可是我会很担心，我会害怕，然后。我好像只有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想到自己， 嗯 嗯， 嗯，然后我听得到他们，我听到的他们就是这样类似的。 啊，我们来听听看。 J'écoute, je suis même assez souvent convaincu. J'écoute, peut-être trop.J'écoute à tel point qu'à la fin, je sais plus. Je les comprends, les gens. J'arrive à rentrer dans leur tristesse, dans leur bonheur. Je les entends, les gens. Et je sens que je suis des leurs. Et je sens que je sens que je suis des leurs. Et je sens que je sens que je suis des leurs. Et j'ai peur parce que je crains d'être avec eux ce que je pense de moi. Et j'ai peur à chacun des mots que je retiens. Mais j'aurai ma chance parce que j'entends ceux qui dansent me dire enfin viens. Je les entends, les gens. J'arrive à rentrer dans leur tristesse, dans leur bonheur. Je les comprends, les gens. Et je sens que je suis des leurs. Je sens que je suis des leurs. Je sens que je suis des leurs. 这个手自己创作，你也是自己弹琴。 他我不太记得，我好像有说过，就说他们法国人真的是还就说真的非常爱讲话。就说他们连宣传个唱片上个电视，也是像一个圆桌论坛一样，就是就拼命就不停的讲，不停的讲。 可以把自己的音乐讲得很透彻， 对，就是然后还要被审问，就是要像博士论文一样， 这件事情非常困难。我猜很多创作人都创作时候没有办法用理论或者去分析自己的东西，毕竟是一个非客观性的一个发想。 对，然后因为刚刚跟关浩聊，就是讲到创作这个部分，我刚刚就想到前阵我又重看了那个 TED Talk 里面一段，就讲到创作的这个，我觉得那个演讲的是那个 Eat, Pray, Love 的那个作者，就是一个人去旅行的那个什么，那本书，对 ，Elizabeth Gilbert， 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 对对对，那个女作家。他那时候这个在 TED 的演讲很受欢迎，他就讲到创作，因为他这本书出了以后写第二部，他就说很多人开始说，那你怎么办？如果你第二本书你搞砸了怎么办？就是有很大的压力。那他就讲到这个创作灵感的问题，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他就讲他那个时候访问一位年纪很大的一位美国诗人。他说他的灵感就像他小时候就在田里面工作，他就会听到一个像雷声一样的一个火车，我现在听起来有点像那个龙猫那个，对，然后就从远方就从田里面这样子就这样子飞过来，他就知道灵感来了，那个就是他的灵感，然后他就要冲回家里面赶快让把纸跟笔准备好，然后等那个火车冲过他以后，他的就赶快把他的灵感就写下来。 所以那火车是一个比喻， 对对，等于说你，那他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说，创作人不需要有这么大的压力，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你来你就来了， 对， 是从外在来的，你不需要自己去承担这么大的那个好像或者那个他好或者不好或者说外界的批评什么。那很好玩，就是说有一次他就说他奔回家以后已经来不及了，那个已经冲过了。 那他只好一抓就抓到他尾巴，他就从尾巴开始往自己身上拉，所以他就从那个诗的最后一个字开始写，然后倒着写，写完整首诗， 好有趣， 就好有趣的比喻，他就讲了很多有关创作这个，怎么样把不要把创作这么的当做一个自己个人一个这么成败这么严重的一个看待的一个方式。 的确这是一种思索的方式，但是我知道也很多人也许不见得会认同，大家总觉得我就在桌子前面无论如何就要用纪律来，比如说村上春树，可能大家就要用纪律来让自己维持他的作品的产生。 完全很多人觉得是要完全像靠上班一样，就是几点钟到了就要坐在桌上。 有这样子的，总有自己最适合的方法。那云海是怎么创作的？ 我觉得我听他这个我就很能认同啊，尤其听了以后常常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光是就是有时候突然一下一个东西就跑来了，会有时候会有点那种好像担心的感觉，这个东西就很抓不住。就隐隐约约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很努力的想把它看清楚，然后一点拉进来。那有时候你拉进来以后，你就觉得哎跑掉了，或者有时候拉进来还是就是说怎么会来的，怎么会这么莫名其妙的，或者这么模模糊糊的，就觉得有点像他这个美国女作家讲的一样，好像是某个东西你要跟他对话一样，就说。因为他后来有讲到我忘了是不是Tom Waits， 就说他有一次开车突然灵感来，他说他在开车，他就开始很生气了，就跟那个灵感讲说，你来得很不是时候，我现在开车，我怎么把这个旋律记下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蛮能认同的。 了解。好啊，我们今天听到这些音乐也都是应该是云海的灵感的组合吧。刚才听了这个法国歌手叨叨絮絮之后，下面这首诗也跟灵感有关的。 没有，这是上次我有放的一个三人的组合，那这也是一首法国歌，是一首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国老歌，可是他们这三位组合的一个诠释方式，听了非常舒服，所以我想再放一次他们的歌。 好，这首歌叫做 Que reste de nos amours， 就是我们的爱还剩下什么。 好，来听听看。 这真的是一个重新改编演奏的版本，第一个旋律出来就觉得哦，原来是这首。 对，我觉得好玩的是，现在常常觉得欧洲在欧洲创作真的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一首是由意大利的小号家跟法国的手风琴家，然后德国的钢琴家，三个人就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有发展，然后他们会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创作，然后三个人在一起， 嗯， 然后来。共同的做一个作品， 嗯， 然后因为最近也喜欢特别喜欢简约的，所谓的古典乐，那发现很多北欧的音乐家也他们也常常组合在一起，有瑞典的、冰岛的、挪威的，大家一起配合。那我觉得这个蛮，我觉得如果是音乐家来讲是蛮幸福的一个环境，对，有不同的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大家共同的一个擦出不同的花来。 对啊，像上礼拜陆平有来就是写大马士革的故事，他介绍一个叙利亚乐团， 对， 那个乐团是中东各地不同的音乐家，他们要在一起的时候得要穿过战火，就是用各种方式去对不起，用各种方式就是见到彼此面，然后在一起做音乐，这也是另外一种组合，就是可以从最轻松的最幸福的状态到即使要克服这么艰苦的环境，仍然要在一起一起做音乐， 真的是对音乐的热爱， 真的好啊。今天想要朋友是丁韵海，这首也是你选的 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团唱的一首他们的歌， 然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在广告之后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la te olvidé, llórame. 欢迎回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嗯，就如果大家想知道今天曲目的话，我们有贴在粉专声音纺织机的粉专上面。也希望就是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可是呢，听到这些音乐时候都可以，就像我就那天一样，好像全身有个东西被松开了。我们前面听到一些重新翻唱老的音乐的，但是下面这首歌也是我听的时候觉得，诶，好像觉得听过，然后就觉得好深刻的一首歌， 有点熟悉感。 对， 对， 然后它一直没有连起来，然后一直到你刚刚公布答案， 嗯， 原来是电影《真爱每一天》里面出现一首插曲。 对，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他的演唱者就是那个Paul Buchanan。对，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首歌，因为他这个《真爱每一天》的导演就是导那个《Love Actually》，就是《爱是你，爱是我》的同个导演。 嗯， 那他这个导演 Richard Curtis， 他导这部电影的时候，这个 Paul Buchanan 刚出了他的这个专辑，叫做《Mid Air》，就是。在半空中的意思，他刚出了这个专辑，然后这个导演刚其实是正在开拍这部电影《真爱每一天》这部电影，那他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这个歌完全就像为他量身定做的歌，而且他里面的歌词，他的那个歌的氛围完全就是他需要了，所以他其实他在拍一开始那个男女主角碰面的那一段戏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把那个歌放在背景音乐来拍，他已经就觉得怎么会就是说刚好这么巧，然后这么适合他的电影，然后他第一次尝试就是说，那这首歌这么适合的话，那我除了当他的一个像是一个主题曲以外，他又把这个歌就是把它来用钢琴用一些不同一些简单的旋律在整首歌里面来串联，所以你会一直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 哦， 嗯， 这个电影真的太好看了。 对，我好喜欢这首歌叫About Time 这个电影 About Time 其实有两个说法嘛，就是关于时间或者是说时候到了 ，It's about time。那真的讲的就是这个歌词，其实里面讲的也就是时间。 对， 那个时间就是一个当下，就是那个当下的重要性。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The buttons on your collar, the color of your hair, I think I see.I want to live forever and watch you dancing in the air. All the lies and make believe, the very things that one day leave, but I can see you standing inI can see you standing in midair. can see you standing in midair. This song is Midair.也是 他 Paul Buchanan 的专辑的名字就叫 Mid Air， 然后他这个专辑很特别，其实他的歌曲不多，好像就七首左右，然后每一首都是这样短短的，然后一个配上一个钢琴，然后就是靠他的演唱，就是你就听到很多很深的感觉，人生的历练在里面，就很感人的歌。 对啊，大家应该有都看过这部电影吧，就是《真爱每一天》。 好喜欢这个电影， 对，大推。下面一首是什么呢？ 下面一首是我觉得蛮难得的，就是翻唱。我是想到，就是说有些很棒的音乐，怎么没有人把它拿来当翻唱歌？那这个就是《新天堂乐园》的配乐，里面他们就谱了歌词，由一位意大利女歌手叫 Roberta Gambarini， 她唱了其实是两段音乐嘛，对，《新天堂乐园》里面大家很熟悉的音乐，她用爵士 翻唱加上歌词， 好 特别哦，听听看。 The memory of every yesterday still lingers as I hear the sirens say. This is forever, never be afraid, no.The paradise you lost is always near. Forever, forever and a day. The past is like a lover's kiss. It never fades away. Although I've traveledFrom paradise, the only world I'll ever recognize will turn forever. There is no beginning.The moment only dies to live again. Forever, forever, and a day. The past is like a lover's kiss. It never fades away. mission. When every kiss and joyous tear has gone and left me here, alone the way I was before, behind the shuttered door of my room. And every single word returns to haunt me. And so, my love, I pray the rain will fall and ease the pain. My soul is carried by the wind that leads me to your door. You'll be there to hold me. Now, 似曾相识的歌真的就是很有名这部电影《新天堂乐园》，本来是 Ennio Morricone 写的主题音乐，然后这个女歌手翻唱变成一首很棒的爵士歌曲。 爵士歌曲，对。然后这个 Roberta Gamberini 她也到过台中的爵士音乐节，所以我发现有好几位很棒的 爵士乐手， 对，都来过台湾。然后我其实都没有特别注意到，很可惜。 对啊，要珍惜那个类似像这种机会，有音乐家来到了台湾，然后就不用花大钱到国外去，特别找他们演出。 其实他们都是很杰出的的音乐家。 下面这首歌叫做《Never Forget》。 这个也是。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首电影的音乐，它是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的最后结尾的时候，那演唱者是电影里面的女主角 Michelle Pfeiffer 她自己唱的。那我们知道她之前在另外一部电影里面，她有在电影里面有演唱，所以大家都知道，其实她真的是会唱的一位演员。那这个电影这首歌是导演 Kenneth Branagh 他自己写的词。那他写这个词的话，他也是说讲到我们刚刚讲到灵感，就是说这个电影到最后其实大结局以后，这个他的这个命案破了，可是最重点在于他最后讲，就是说要怎么样大家可以找到一个自己走出来的一个方式。那他又想到他的这个 Kenneth Branagh 的导演，就想到他的祖母，就特别喜欢一首歌叫 Danny Boy。就是很有名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所以可能也是那是原因我特别喜欢这一首歌的关系，就是他祖母就是说他每听一次就每哭一次。可是这个导演就说其实这是很好的，这是他对思念他的祖母的兄弟的一个方式。就说你听了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疗愈的一个过程。那这首歌也是，这首歌其实在电影里面的最后，也就是说自己每个人他都需要找到一个怎么让自己可以疗愈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来听这首叫做 Never Forget。Will you come home to me? will never forget you. You will never leave. In our hearts we've kept you. 这首歌 Never Forget 演唱的人是蜜雪儿菲佛，也是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采用的一首插曲。 对， 谢谢你也真的都带来好多，我不知道，也许你看见的时候只有音乐流过去，然后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意义，而且单独听都很有感觉的。 对，我可能我选的歌就是说自己先像你讲的，像做音乐一样，你要通过你自己这关。 对， 那我想选音乐，真的就是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像这首歌就是。有点像那个导演的珠穆一样，每听一次，每一次眼眶就会湿湿的。 嗯， 对，就是真的有被很深的部分有被感动到。 嗯，了解。然后蜜雪菲佛演唱也就真的就像说一个故事一样。嗯， 对，因为他女主角对整个故事其实是以他就是说延伸是从他延伸出来，所以他的这个角色其实应该是这个角色在说这个歌词的内容，所以他诠释起来是真的很能有那个某种就是伤感，对，某种就是觉得有能找到一个疗愈的一个方向。 嗯，接下来这个。嗯，你好像常常会放， 又是常常放。 我就是最近也在追踪他的 Instagram 这个作曲家 Olaf Arnold 是冰岛的这个作曲家。对， 嗯， 那这首曲子也蛮有意思的，他的专辑的名字叫做接着他们脱离了黑暗的重量。 嗯， 其实他的有点他的灵感是来自一个匈牙利一个电影。那个电影的话，它一开始讲一个日食，所以它是从这个日食所谓的黑暗的力量是日食，等于说它脱离这个日食，所以它整个专辑是的围绕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做这个音乐，蛮有意思的。 然后唱片封面好像也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在黑暗中然后一撇 一个 光圈，来听一看。Thank you. 这个冰岛作曲家，这些都是云海带来的音乐。云海是我说声音纺织里面询问度非常高的一位来宾，从事的是摄影方面以及美术设计指导等等方面的工作。 对对，剧场 剧场的。对，上次就是来介绍办工作坊的你们的最新的作品。 对对， 听说那场完售了。 台北男女，对，在台北的部分都对，票没有选。 所以不只是视觉方面的美术方面的造诣，听的音乐也非常棒，所以这一切美感都是相关的嘛。 我觉得对，我听的音乐觉得跟我摄影方面的创作的方向蛮接近的。 嗯嗯， 对，我对可能对一个质感或者是它的那个空间比较敏感一点。 嗯嗯嗯，真的耶，就是云海作品，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好像在一个，我很难用 一句语言描述的，在一个异度的空间里面。虽然我们都看到一朵花，可是你看到花就是不一样的。 对，我会可能对那个物件它本身的那个质感，对，会比较敏感一点，会注意它的变化。像音乐的话，比如说演唱者他的声音的质感，我就会特别有自己的偏好。 嗯， 像我会特别喜欢这个冰岛作曲家，也是他的音乐就质感会很特别。 嗯，好高兴哦。可以带我们听见有一个声音的属于视觉工作者的声音的世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音乐要介绍给大家。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刚提到云海的工作是跟视觉相关的，剧场的美术指导，跟摄影家这样的身份。很好奇，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视觉跟听觉有时候是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吗？ 对我来讲有很接近的地方，很相似的地方，可是。老实说，我这几年好像音乐对我来讲能有更深的感触。 嗯， 对，视觉的东西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久了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哦，反而就是觉得音乐的那个对自己的刺激比较大一点。 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音乐它可能抽象性更高一点，就是你难以用语言去言说，而且每个人听的感觉都不一样。可是视觉，我不知道它是因为靠近真实，所以就变成好像是人们在看的时候，你总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对，我觉得你这个讲到一个，我觉得我很想讲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创作的部分，反而就是像你讲的，我不是这么喜欢这么直接写实的东西，可能稍微有带一点抽象。那我最前阵在做的一个 project 一套作品，那又更有一点走向比较有点像梦境一样的感觉的影像， 好棒 哦。所以这个可能真的跟喜欢音乐也有关系。音乐像你讲的，就是说它更可好像可以带出的那个感情更多更深厚一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人们说电影是第八艺术，可能对于比如说喜欢文学或喜欢诗或喜欢音乐的人来说，这个东西太真了，太可能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太娱乐性了或者是什么的。可是现在这综合各种媒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创作形式，显然已经绅士以凌驾于所有我们现在眼见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上，但也因为它贴近现实，所以它有办法可以扭转现实、扭曲现实。 因为它可以 表达的方式太多了。 嗯嗯， 它可以非常写实，它可以非常的怎么样，梦幻、抽象、超写实。 嗯， 那它的可能性我觉得好像是更多。 对， 加上它可以结合音乐，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像今天介绍很多的歌都是在电影里面出现的音乐。 嗯。这所以这不同媒材之间的转换跟 结合以后产生不同的效 果。 嗯， 好好玩哦。好啊，嗯，我们下面再来听云海的另外一首选曲吧。 那又选一首法文歌，因为我可能对法文跟西班牙文也比较熟，所以第二首法文歌。那这也是一首老歌，1980年的一首歌。那这位演唱者他是叫Angun， 我也不是晓得怎么念，因为她是一位印尼女歌者，可是她唱法文歌唱得这么好，我真的很惊讶。 好，你说她是现在欧洲最红的亚洲女歌手。 女歌手， 来听听看。 Ce sentiment bizarre que je suis seul parmi tous ces amis et ces gens qui ne veulent que quelques mots d'amour. De mon village capitale où l'air chaud pour être où des millions de gens se connaissent si mal, je t'envoie comme un papillon à une étoile. C'est quelques mots d'amour. Je t'envoie mes images, je t'envoie mon décor, je t'envoie mes sourires des jours. Je t'envoie mes voyages, mes jours d'aéroport. Je t'envoie mes plus belles victoires sous les rues du sol. Et dans ces boîtes pour danser, les nuits passent inhabitées. J'écoute les battements de mon cœur me répéter qu'aucune musique au monde ne saura remplacer quelques mots d'amour. Je t'envoie mes images, je t'envoie mon décor, je t'envoie mes sourires des jours. Je t'envoie mes voyages, mes jours d'aéroport. Je t'envoie mes plus belles victoires sous l'ironie du sol. De mon village, je sens à l'heure où les docteurs greffent les cœurs. Les millions de gens se connaissent si mal. Je t'envoie comme un papillon à une étoile. C'est quelqu'un. 这首法文歌，你可以想象是由印尼女歌手演唱。 对，这首歌名叫《Quelque Mot d'Amour》，就是应该怎么翻几个爱的片语。 嗯 嗯， 嗯， 对，那真的是没想到她是真的是道地的印尼女歌手，然后她是在印尼成名以后才到欧洲发展，结果在欧洲就开始非常受欢迎。 嗯， 嗯嗯嗯，在我们刚刚听音乐同时，因为是你来两个来宾，但是他们今天不会说话，其中也是云，是那个有在代班时候曾经出现过的， 对对， 你那时候怎么称呼他？小凯哦， 就是云凯先生嘛，我的堂弟。 还有 来代班， 对， 跟我一起 的女儿子荣，对啊，还带了日本点心给我们，所以我等一下下节目之后，我们就可以吃点心了。下次请子荣，现在几岁啊？子荣 七岁， 七岁，好啊。下次子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你现在听的你喜欢的音乐或是什么学校有教的歌吗？好好，不用现在，不用现在。 子荣他也有自己自创的钢琴简约曲。 哦，真的， 其实根本有点像我刚才放的音乐，下次可以让他来放， 一定要。好，我们有很多时间准备，没关系。我们现在再来听下面一首云海带来音乐。 下面这首叫 And So It Goes， And So It Goes 其实就是可以翻成就这样吧。 嗯， 那这位演唱者是一个美国的女爵士歌手，叫 Sarah Gasarek。 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很简单，很清楚，其实带一种和某种卑微的把自己的心声唱出来，然后有很多空间给你听。那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又给你很多空间在里面，不是说好像要塞得满满的声音。 嗯嗯嗯 嗯， 嗯， 了解，我们来听看吧。 This is why my eyes are closed. just as well for all I've seen. And so it goes, and so it goes, and you'r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So I would choose to be with you. That's if the choice were mine to make. But you can make decisions too, and you can have this heart to break. So it goes, and so it goes, and you're the only one who 这首歌叫做 And So It Goes， 真的很感人。因为刚才就是你知道大家我在放一首真的会发生很多事情，先是云凯跟子荣进来了，过一会儿电台同事也进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很心有感触，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 嗯，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很慢慢的，不是唱，有点像是说出来他对感情的一个很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心声。 嗯 嗯，就又是另外一种很温柔的让你感动的方式。 嗯，这女歌手你说她叫做 Sarah Gazarek。 Sarah Gazarek。 嗯，好啊，下面一首呢，这个歌手你有放过我知道。 对，她Kate Emerson， 他也是来过台湾演唱的。那我觉得真的他的音色也是蛮特别的，跟刚才那个印尼女歌手的声音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他是非常甜美的的声音。那可是我觉得他唱爵士真的唱得非常好听。那这首歌叫做 Just Like Heaven。 Heaven。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how you do that trick. One that makes me scream, she said. One that makes me laugh, she said. And threw her arms around my neck. And show me how you do it. And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that I'll run away with you. I'll run away with you. Kissed her face and kissed her head, and thought of all the different ways I had to make her glow. Oh, why are you so far away? She said, why won't you ever know that I'm in love with you? Oh, I'm in love.You. strange as angels dancing in the deepest ocean, twisting in water. You're just like a dream. You're just like a dream. Just Like Heaven 是 Kate Emmonson 演唱的。 嗯，唱起来就是一副很幸福的样子。 所以今天纺织机两个小时，大家有没有很开心？我一直说纺织机里面有各种音乐嘛，然后每次于海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抓住了救生圈一样。好了，开玩笑的，特别爱。嗯，最后这首曲子是什么？ 这首曲叫做《我在你的照后镜》里面，是一个德国作曲家叫 Tim Linhaus、嗯、那也是依着我喜欢的现在的这个简约的类似简约古典的乐风。 对啊， 然后里面有很多像这种脆脆的，有点像玻璃的声音，有点像铃声， 就是我们说一开始节目一开始说那 ambient 那种声音， 对 ambient 的声音。这些细节音乐的样貌也的确慢慢在改变了，有时候是很简单，然后加一点点的声响就足够。以前的澎比起以前的澎湃的东西给人更深刻的感受。 对，不过最后说回来，在听这个很美好的音乐的当中，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也会很喜欢那种就是云凯所谓的蹦滋蹦滋的音乐。 有， 所以以后有机会还是要来放一下。 不过很高兴今天我们有这些机会，听到你为我们整理出的这些很棒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好像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的几个片刻。 对，让大家有所谓的心灵疗愈感。 非常谢谢于海来节目当中，下次要赶快再跟你约时间。 谢谢 谢 谢 你，拜拜。 拜。 Thank you.